嘎 嘎 卡 卡 该 该 开 开 搞 搞 考 考 歌 歌 科 科 更 更 坑 坑 鼓 鼓 苦 苦 瓜 瓜 夸 夸 过 过 阔 阔